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。咨询电话：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负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吗？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励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逆历史潮流而动者，最终必被历史潮流所吞没。海都和蒙哥铁木尔势必要践行这一真理，而且两虎相争必有一伤，内讧是很容易出现的。这一天，蒙哥铁木尔坐在军营中愁眉不展，眼前站着别儿哥。别儿哥说，海都大王这分明是怕真金大王讨伐他，把纳木罕关押到我们这里，把战火引向我们这儿，我们不能上这个当啊。蒙哥铁木尔说，这样一弄，我们算是前功尽弃了。你要好好的招待纳木罕和西班，不要委屈了他们，他们也是奉命行事。别尔哥说，这我知道，要不干脆把他俩放回去算了。蒙哥铁木尔说，先不要，再等等看，我去跟西里吉商量一下，我怕他一气之下杀了纳木罕，那事情就更不好收拾了。别尔哥说，嘿，过去他敢，现在他绝对不敢，把纳木罕送过去还成了他的救命蚂蚁巴了呢。真金这几天按兵不动，静静地观察海都那边的动静，等待海都内部起内讧的那一刻。贺仁杰说，他们几个大营都坚守不出，看来都在犹豫，大王的妙计奏效了呀。真金说，我们再加把火去单攻西里吉大营，并且告诉他，只要交出纳木罕和安童，他依然是王爵，可以回到原封地，我们既往不咎。贺仁杰说，大王，安丞相不在他那儿啊。真金笑着说道，哼，不在他那儿才要跟他要呢。明天你就领兵去攻打，看他怎么办。蒙哥铁木尔慌忙来找西里吉说道，真金大军在眼前，我们兄弟应该齐心协力对敌才是。西里吉闻听吃了一惊说道，韩兄，我没有二心呐。蒙哥铁木尔赶紧安抚道，嗨，我不是说你，我们兄弟中有些人互相猜疑，再这样下去是会坏了大事的。西里吉闻听有些不悦地说，王兄，那我刚听说前些日子你收了真金的很多珍宝衣物什么的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蒙哥铁木尔赶紧说，哈， 我还给你带来了呢，这是真金的离间计，你可不要上当。这时一个百夫长进来报说，大王，贺仁杰率兵猛攻大营，他们喊话放了纳木罕大王就既往不咎，让大王回元封地过安稳日子。西里吉说，都是胡说，我去看看。纳木罕别儿歌加桌而坐饮酒，桌上摆着羊肉等食品，二人用刀割着吃羊肉。纳木罕说，别儿歌，你们好糊涂呀，你们怎么能听海都的呢？他怎么可能能跟你们一条心？你要好好的劝劝蒙哥铁木尔王兄，难道他忘了最早的野祖拔都扶我伯王当大汗之事吗？海都他们一直记恨着呢，他怎么还听海都的？真糊涂了他。别儿哥并不理纳木罕，气愤地只顾饮酒。别儿哥去见蒙哥铁木尔，跟他说，大王，纳木罕大王一点都不记恨您，他只记恨海都不忘祖宗之间的争斗，非要起兵报仇不可。蒙哥铁木尔说，但是我毕竟起兵跟着了，那这个罪过也不小啊。别儿哥说，嗨，不必担心这个，纳木罕大王说只要把他放了，他跟真金大王讲，让大王您回钦察一切照旧，还做您的钦察王。蒙哥铁木尔去见纳木罕，跟他说，这几年委屈王帝了。纳木罕说，过去的事情就不提了，这不是你的本意，这都是海都记恨着祖先的旧仇不肯放弃，才引起这一场乱子。蒙哥铁木尔悔恨地说，唉，其实细说起来都是骨肉，都有各自的那么大的封国，各守其封国安居乐业才是啊。我也是一时糊涂听了人的鼓动，再说海都王兄本意也不是非把谁给灭了，他因为改国名一事，以为忘了祖宗，废了祖宗之法，气愤之下起兵东来。你们也不必深究他，他也有顾虑，所以纳木罕说，这个我也清楚，所以一直拘押我们，并没有为难我们。蒙哥铁木尔说，今晚我设酒款待，明日让别儿哥送王帝和西班回去。真金与贺仁杰两骑并辔而行，真金说道，明日再去攻西里吉大营，虚张声势骚扰他，不必真打，他一冲击你就撤。还有就是派5000兵马阻住海都南进路线，防止他轻骑直奔上都侵犯。西里吉正在屋中闷坐，百夫长进来报说，大王，真金的军队又攻大营了。西里吉骂道，这冷崽子们光攻不打，一打就跑，这打的什么仗啊？不必管他。百夫长求道，大王，不管他们，他们就攻进来了。西里吉听罢，颓坐在椅子上低头不语。回到营中，真金与贺仁杰连夜研究地图，分析战场形势。贺仁杰指着地图的一处对真金说，大王，海都大军南进这条路最便捷。真金仔细看了半天，摇着头说，海都多年征战，精于兵法，这条路他是不会走的，因为这条路容易受到两翼攻击，大军行路最怕两翼受攻，从这座山下过，侧翼不受攻击，他会选择这条路的。贺仁杰点头称是。真金又说， 不了几日，蒙哥铁木尔就会把纳木罕送回来。你领5000兵马到这山口之处埋伏，截杀海都南侵的大军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董文炳匆匆拜见忽必烈，忽必烈问他，我让你办的事情如何了？董文炳答道，皇上，恕臣直言，阿赫玛网罗党羽，控权纳贿，现在已经引起了百官怨恨，很多人怕他报复，是敢怒不敢言呢。忽必烈沉思半晌说，你也不会是像他们一样看不上施用理财之臣吧？幕府老臣们渐渐都老了，姚叔史天泽都在病中，郝京已经没了，你的两个弟弟也都老了。董文炳十分伤感地说，我们这些旧臣们对皇上的知遇之恩永不相忘，只是岁月不饶人呐。忽必烈说，那天你去探视一下姚公茂，别说是我让你去的。董文炳答，臣明白。忽必烈又问，真金有没有最新的消息？海都他们还是没有放纳木罕和安童吗？董文炳说，还是说把海都他们控制在哈拉和林周围，阻止他们南进，别无新的消息，也还没有放纳木罕。忽必烈叹了口气说道，唉，他们这是被仇恨的火烧坏了心呢。哈拉和林真金大营院内，真金正站在院中看着御马官们在刷马，一匹白马格外的引人注目。马官说，大王，您看这匹马没有一根杂毛，连鼻尖四蹄儿都是白的。真金走过来抚摸着白马说，啊，真是一匹神马呀，好好饲养，带回大都献给富汗。这时贺仁杰走过来说，三大王回来了。真金大喜说，纳木罕回来了，快去看看。二人急匆匆就往外走。纳木罕与别儿哥站在大营门口，真金与贺仁杰走过来，纳木罕欲要跪下，真金一把抱住弟弟，二人是紧紧拥抱在了一起。真金问道，别儿哥，蒙哥铁木尔打算怎么办？别儿哥说，大王宽恕他，他带兵马会钦察封地。真金说道，我早就有话在心，只要各守封国互不侵犯，大汗都会宽恕的。你回去转告我的意思，每年向大都上都进贡的欧罗巴良马等不可再缺，大都有什么要紧事情都会派人通知他，让他过来参加。如果他愿意，可以送他的子孙到大都进国学府学习。别儿哥答道，大王，您说了这么多，我怕记不住，传错了。要不，你们二位见上一面，岂不更好？真金略一沉思答道，好，那你回去告诉他，我们就见一面。海都坐在大营中，面无表情。金察走进来说，蒙哥铁木尔大王把纳木罕大王和西班送回真金那儿了。 海都听罢从椅子上腾地站起来说，蒙哥铁木儿出卖我。说着嗖地抽出宝刀举向钦察说，都是你出的坏主意，我要劈了你。钦察腾地站在一边也拔出刀来说，大王，我可都是为你好，在这危难时刻我们应该携起手来才是，不是互相残杀。你真是要杀我，我也不能把脖子给伸过去。海都把刀又送回刀鞘说，蒙哥铁木儿出卖了我们，我们不能轻饶了他，我要杀了安童季奇，然后去冲击蒙哥铁木儿的大营。钦察闻听失声道，大王，那可使不得使不得呀，安童杀不得，而且他只是奉命行事。我另有一计，大王，让安童当你的丞相为你所用，这样我们既俘获了袁国的丞相，又让他投降了我们，各道亲王们还会佩服我们，我们在起兵也有号召力。更主要的是，安童真的心甘情愿为我所用，他可是袁国丞相，对袁国了如指掌啊，他会成为袁国的一块心病。海都闻听沉思了一会儿，点了点头。大营之中，西里吉满脸沮丧地坐在椅子上，百夫长进来报道，大王，蒙哥铁木儿大王把纳木罕西班送回真金大王处了。西里吉闻听蹦了起来说，啊，他为什么不跟我商量？他出卖我，我要去质问他。百夫长答道，大王别去了，他和真金二人正在哈拉和林草原会面呢。西里吉闻听咬牙切齿地说，正好啊，我去把他们都给杀了，我看你们高兴，走，杀他们去。远远地望见哈拉和林草原上，真金与蒙哥铁木儿相对站在那儿。蒙哥铁木儿说，我要回钦察草原了，代我向大汗问安。真金说，王兄，你是西道诸王长子长孙，他们在看着你，你的一言一行要成为他们的榜样，不要被一些谗言蛊惑干出对不起祖宗之事啊。蒙哥铁木儿说，是啊，我有过错，但也求王帝在南地不要忘记了祖宗法度，下马治天下也可以，但是下马也要记住，我们是马背上得的天下，不要忘了祖宗。真金说，你们都误会了。好了好了，今天不说这个了。你的子孙们可以送到大都国学馆学习。蒙哥铁木儿说，我和我的子孙们一夜之间又都成了文盲，我们对新蒙古文字一概不懂，还要从头学。我不想让我的子孙们费这个劲了。真金闻听说，好吧，这一点我也不勉强你。蒙哥铁木儿施礼道，王帝，告辞了。这时西里吉的军马从一侧冲杀过来，赫仁杰大喊道，二位大王别慌，我去截住他们。说罢率人马迎过去，两军混战一起。蒙哥铁木儿、别儿哥两骑并辔行走在哈拉和林草原上。蒙哥铁木儿说，这一次出兵空耗了军马不算，还得罪了海都西里吉，哼，二人不知道该怎么恨我呢。 你要多派探马在前，防备他们再来袭击我。比尔哥点了点头。海都和钦察早已在蒙哥铁木尔回西的必经之处设置了埋伏，只等着蒙哥铁木尔到来就发起攻击。真金纳木罕对西里吉的军队是穷追不舍，终于把他围住。真金在马上大叫道：西里吉下马吧，我看你还往哪儿逃。西里吉率人马夺路而逃，纳木罕拈弓搭箭一箭射去，西里吉中箭落马。真金纳木罕催马过去，跳下马来，纳木罕举刀便砍西里吉。真金大喊住手，命医师过来给他疗伤。医师下马过来，撕开了西里吉的衣甲，用小刀划开皮肉，取出了箭，然后敷药包扎好。真金对赫人杰说：你把他带回去好好看管，纳木罕，我们快速前行，蒙哥铁木尔他们起兵回袭，海都怨恨他们肯定在半路截杀，蒙哥铁木尔他们人马少，不可能抵挡得住海都，他们有危险，我们去解救他。兵马向前飞奔而去。草原之上，蒙哥铁木尔军马在前行，海都大军果不其然拦住了他们。海都在马上用刀指着蒙哥铁木尔说：你为何背信弃义出卖我？蒙哥铁木尔说：王兄，我们还是回各自的封国去吧，我们肯定战胜不了他们。王兄，我力不从心，你让开一条路，放我回钦察，我会感激你的。海都说道：你放了纳木罕他们，把这一切罪过都推给了我，你冲了好人，我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地放过你？下马受绑吧。蒙哥铁木尔闻听举刀大喊：杀过去。两军相撞，混战在一处。这时真金纳木罕人马跑过来，纳木罕说：前边有喊杀声。真金说道：他们果然杀起来了，快冲过去解救他们。随着话音，人马就冲了过去。蒙哥铁木尔军队被海都一冲，只剩下几十骑人马丢盔弃甲奔逃。海都的大队人马从两侧里包抄过来，又围住他们。海都大叫道：蒙哥铁木尔下马，看你这个样子还逞什么能啊。蒙哥铁木尔斩钉截铁地说：哼，你知道我们尼伦布男人没有下马投降这一说，来呀，我俩单独斗一回，你杀了我，我也不后悔，死在自己王兄刀下，没什么后悔的。这时真金纳木罕人马冲过来，又把他们包围起来。海都大惊，蒙哥铁木尔哈哈大笑说：哈哈哈哈，这回咱们看看是谁杀谁了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酸里面它裹着甜。